世界像蕾丝般柔软，在我送上我的空洞到你花里的大手之前，黑色眼睛的天使 say goodbye。 你一直在玩，你一直在跟你自己玩，你跑去跟别人玩，你跑去跟另一个人玩，快，我怎么会来得那么快？我怎么可以，我怎么可以会来得那么快？这个世界像蕾丝般柔软，在我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甜蜜的爱情。

是走吧， 请开启我被岁月紧锁的思念，我的思念有你牵挂的心与合一手交作誓言，如今细说往事，往事如烟，我是否还算是你的从前？

煎熬，偶尔紧紧用过的梳子留下了时光的线条。你的世界但愿都好，当我想起你的微笑，去的那段相知相许美好，都在发黄的信纸上闪耀，续写给你的心脏扔掉，这样才好，曾上一段你已在别处 进我 OK OK， 真实的触感，爱不只是童话，这是真坠入双人舞步里，彼此慢慢欣赏。有些爱多年长时才有变化，你也在期待吗？兴奋和我一样，碰撞的电流就像烟火绽放，我刷一点疯狂，拨乱你的头发，我换一个场景，沙发或者厨房。 Hi Hi Baby We can set it up tonight， 双人舞黑暗里无法自拔。 You wanna say La la la la la la Hey yeah yeah Falling in

牵你的项链，是不是说放不下你是我活该？